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，淋湿的昨天删去。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那期我一定让自己决定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很多人是在《画皮》这个电影和《画心》在金像奖得奖之后才认识了陈少琪，但是这个时候的陈大师已经写了上千首歌曲了。后来陈少琪就操刀了张学友《雪狼湖》的全场音乐，再后来张学友也退出了江湖，陈大师成了梁咏琪的监制策划师，也为他写了很多的歌曲。这位上学时候学设计的作词人，作品总是那么的有着立体感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94年陈少琪作词，出自张学友《饿狼传说》的专辑《当爱变成习惯》。 深深刻刻相识，痛痛快快过后，轻轻率率置诸脑后，恍恍惚惚之间，勉勉强强接受，冰冰的心是我所有，如目光不再交流，如习惯地去忍受，如梦境总有保留，是沉默发生于刺头，是长夜两者装作无忧，这装作无忧。

己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林夕曾经说过，他与王菲是没有名分的夫妻。事实上，王菲的风格和林夕其实是同一种人，都是具有庞大的悲剧情节，颓废、孤独、寂寞、冷漠，就连温暖的爱情都能唱出没有安全感的迷茫。但是真正悲凉的时候，又往往透露出没心没肺的坚强。969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97年林夕作词，王菲《暗涌》。 出裂痕，眉头仍皱满密云。就算日暮暗淡，照不穿我身，仍可反映你心。闭着口咽调声，我身躯下沉，曾多么想，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，亦没缘分，磨到捉不紧。害怕悲剧重演，我的命中命中，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渴望。日子再重演，这么繁嚣城中，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。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？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？仍静下尽力说我别再用神，什么我都有。

谁可叫我想念，而只有你可和我谈昨天。经得起这世界考验，还欣赏彼此那弱点。谈恋爱许多年，留对过几张脸，而只有你的情怀如昨天。恋爱叫我不安的感觉，全因躺于你面前自幸。 空间里破碎，24小时的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汽车保有量的上升，汽车后市场服务业的项目渐渐完善，车漆的保护项目也层出不穷。开车上路难免会遇到一些小剐小蹭，隐形车衣可以保护原车漆，就像手机贴膜一样。今天的车舞飞扬邀请到的是专业做隐形车衣的陈文杰。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 S-Car 文杰旗舰店的负责人，我叫陈文杰，很高兴做客车舞飞扬这档节目。 隐形车衣是一种热塑性聚氨酯薄膜，也就是俗称的 TPU 材质。 TPU 采用环保材质，质地偏软，拉伸性和韧性都很好，而且具有抗老化和划痕等自修复特点。 TPU 因其优越的性能和环保概念日益受到车主们的喜欢。 在这个汽车后市场，我经历了15年，从一开始的打蜡、封釉、镀金、镀膜，升级到现在的这个隐形车衣，确实是能够有效的保护车的漆面。但是打蜡是一个最传统的保护车漆面的方式，就跟咱们生活当中的搓手油差不多。隐形车衣就相当于给这一个漆面上穿上了一个铠甲吧，能够真实有效保护到咱们的漆面，又能防护，又能防剐蹭，什么酸碱啊、腐蚀啊、轻微的石头嘴的碰撞都可以阻挡。 有人觉得隐形车衣并没有什么必要，就算出现了小刮蹭，去 4S 店配一下不就好了吗？文杰是这么跟我解释的。 S-Power 的隐形车衣呢，它的厚度是8.5mm，普通的车衣呢厚度是6.5mm，一米尔是1毫米的0.025，贴到车上以后呢，不仔细观察是看不出来的，直观的能看到呢就是比原来不贴亮度增加30%到50%。对于车漆来讲，轻微的划痕最多是把这个车衣刮坏，但是咱们车衣是可以更换的，原厂漆咱们是更换不了的。原厂漆它是在这种280度到300度的这个温度下烘烤出来的，而咱们后喷漆一般就是几十度，6到80度左右。贴了咱们隐形车衣，您爱车的原厂漆就一直会留在咱们的车漆上。每位车主他都会为他的爱车想打扮得漂亮一点，把最初新车的感觉能够保持下去。 前两天我特地去了一趟文杰在高碑店 XPEL 的隐形车衣旗舰店，因为贴车衣对施工环境的要求也是很高的。文杰旗舰店450平米的施工车间里，采用了德国空气净化设备以及湿度自动调节功能，保证了全年施工温度在26度上下，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尘施工。而在技术人员的配置方面，从事汽车漆面保护业务7年的技师有4名，具有1000台以上实际操作案例，国外深造多次。文杰告诉我，他们的技术是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的。 文杰旗舰店是一家只贴膜、贴好膜的专业汽车服务机构。我们立志要将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与技术带到中国，让客户能够真正感受到世界级的品质与服务，与世界同步，与世界共享。G4金港澳高碑店南出口，右转东行200米就到了。 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想没听见。

下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，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。但是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的塞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 随地听经典， 晚上九点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，我是赵薇。

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 动了。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为爱车贴膜，就来 XPEL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。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，真正无尘化车间，专车专用 DAP 切割软件系统。XPEL 只贴膜，贴好膜。G4 高速高碑店南出口即到，咨询电话03127937118。 儿时曾有梦想，踏遍千山万水，沉醉自然。现时光飞逝，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。青春正好，即刻出发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。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，我们经常说要学会取悦自己，却很少说取悦别人。其实在我看来，适当的放一些目光在别人的身上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喜欢与那些相处起来让人自己感到舒服的人，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学会让人舒服，并非是非要你去迎合谁，而是要你学会换位照顾别人的情绪，让彼此关系更加融洽。

当噩梦醒来后，又是个新的开头。向往是挥挥手，过去固然是一段难忘经历，也许从心中抹去它不容易，但是别忘记一天天在过去，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旅行者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新涛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地处长白山山前台地，属于长白山脚下向西部草原过渡的地带，横跨长白山、内蒙古、华北三个植物区，森林覆盖率达到96%以上，景区海拔220米到406.5米之间，地势南北各异，北部地势起伏较大，南部地势相对平坦而开阔，起伏的群山延绵成纵横的山谷，将一潭形似弯月的碧水围绕其中。净月潭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、国家森林公园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国家级水利风景区。风景人工林100平方公里，被誉为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。 来到净月潭观光游览，我们可以在远处看见一座山，名为观潭山。在观潭山下攀登195节台阶，便可看到净月潭的标志性景观碧松净月塔楼和太平钟楼。那这195节台阶呢，也有永久造福之寓意。碧松净月塔楼呢，是净月潭乃至长春市的标志性建筑，由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齐芳先生设计。塔楼的造型呢，取材自松柏，在2000年的时候向游客开放。塔楼一共11层，高50.2米，50代表建国50周年，2代表长春建制200周年。登上塔顶，我们可以遥看净月潭的全景，以及饱览长春大半个城市的面貌。和碧松净月塔楼相邻的是太平钟楼，是为了纪念吉林省1981年至1990年1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而修建的。钟楼高17米，在顶层悬挂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，钟高2.5米，直径1.8米，重3.3吨。我们的游客可以登临此处敲响红钟，钟声浑厚悠扬，声声入耳，可以起到祈福平安的作用。净月潭风景区呢，有植物800多种，常见的脊椎动物近100种。在净月潭景区呢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山鸡、野鸭、松鼠、刺猬等等。在净月潭景区呢，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动物园， 叫东北虎园，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第一家以动物散养为主题的生态型野生动物园。这里面放养着东北虎、非洲狮、棕熊、熊猫、梅花鹿、丹顶鹤等珍稀野生动物60多种，2000多只。和我们国内同类型动物园相比呢，那东北虎园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景观。其中啊，我们这里面的动物表演因参与互动性极强，深受我们游客的喜爱。那同时呢，东北虎园还承担着对全省野生动物的救治和濒危物种的繁育任务。来到净月潭观光游览，那一定要到我们净月潭的核心景区森林浴场去看一看。红川森林浴场的小路是由冰片石铺成的，那取材自辽宁的本溪，是一种带有蕨类植物的化石。森林浴场呢，种植了4万多平方米的樟子松林。樟子松的特点呢，就是底部的树干是灰黑色的，上部分是红褐色的，外形比较美观，和长白山的美人松相比很相像，属于常绿的乔木，最高可以达30多米，耐寒性和适应性都很强。这样的完整的这个樟子松林呢，在我们国内都非常罕见。在森林浴场深处呢，还有一座石羊石虎山古墓。古墓呢，地处净月潭水库中部南侧的山坡上，坐北朝南。因目前有石羊、石虎、石人等石像生，被我们称为石羊石虎山古墓。那据我们考证啊，这座墓呢，可能是金代官爵在3品以上的带兵武官。其墓解放后呢，并未进行过挖掘，在1982年被我们列为长春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说到这座国内知名的5A级旅游景点，真的有太多可以游览的地方了。森林浴场、净月女神广场、净月湿地、松柏净月塔楼、水库大坝、石羊石虎山、太平钟楼、瓦萨博物馆、北普陀寺、望潭桥等等等等，还有太多的景点和娱乐设施根本就介绍不过来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这其中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旅游设施。 净月潭呢，作为我们市民游客休闲徒步健身首选的地方呢，森林里的木栈道是非常受我们游客喜爱的。净月潭的木栈道呢，全长14公里，环潭分布，时而穿梭林间，时而横跨水面。那我们在修建的时候是坚持不破坏任何一棵树木的原则，为我们市民和游客提供便利，也是我们市民休闲健身的不二选择。净月潭的木栈道线路选择是非常有讲究的，都是在我们森林中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的地方。净月潭的森林中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含量高达5000多个，相当于我们市区空气中的100倍左右。负氧离子呢，被称为空气中的维生素。我们长时间在森林负氧离子含量高的地方徒步健身呢，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，达到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夏季来到净月潭景区呢，有很多观光游乐项目可以去体验。位于净月潭滑雪场的净月潭索滑道呢，是景区内非常经典的娱乐项目。乘坐1321米的索道上升，可以观赏到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，领略到我们大自然的这种生态和美感。乘坐1616米的6管管轨式滑道，可以穿梭在净月潭林海，体验这种速度和激情。那6管管轨式滑道的安全性是非常有保障的，它也是集这个健身娱乐于一体，是我们这个比较新型的一个游乐项目。那净月潭的索滑道的价格呢，是每个人75块钱。如果您在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购买到景区和索滑道的套票，只需要85元就可以购买了。来到净月潭的另外一种游乐项目推荐呢，就是净月潭的高尔夫练习场。在我们印象中啊，这个高尔夫可能是一种很绅士的运动，看起来非常高大上。随着高尔夫球运动的不断发展呢，那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市民休闲健身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那净月潭高尔夫练习场呢，是建在净月潭景区内的，四周被树林环抱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蓝天白云、森林和绿地，景色非常迷人。高尔夫的价格呢，也是非常亲民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一家三口呢，选择在净月潭高尔夫练习场打一场高尔夫球。我们的一筐球是50块钱，可以租借一支打球杆20块钱。这样的话，60到80元即可以打一场高尔夫球。那我们打球的时间是没有限制的，同时我们的打球的人数也是没有限制的。高尔夫呢，是我们现在市民游客选择的非常好的一项全身运动。夏季的净月潭水波连连，那在净月潭的潭面上呢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游船可以供游客使用和出租。我们有脚踏船、手划船，还有我们的乘风号和日月潭号游艇。在净月潭游船的甲板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净月潭的远山和秀水环抱在一起，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。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969旅行者，我是秦涛，我们下个目的地再见。 就算流干泪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成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在从宣武门到中关村人头攒动的地铁四号线，摘下耳机，响起他的声音。 经典九六九，这里 是 FM 九六九。 我在北京飞往成都30000英尺的高空，俯瞰云端，响起他的声音。 我在从美因茨到科布伦茨的莱茵河，捏着半张船票，响起他的声音。 我是每天早起，偶尔熬夜，全年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宇。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。 经典九六九，总被响起的声音。经典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正式启动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你喜欢被照顾，就要先去照顾人；你喜欢被温柔对待，就要先去温柔对待别人。其实这也是善待自己的一种方式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别人打交道，有时候一句体贴的话，一个细微的小动作，都能改变我们和对方的关系。心里装着别人，让别人感到舒服，不仅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，也能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